爱情的诱惑，请你拿开你的手。 再见无聊的地球， 再见浪漫的月球， 再见亲爱的朋友，我要一分钟的自由。 现在又在想什么？为了紧张兮兮的生活，我才不要这么过。今天天气很不错，我有我的 SMG 生活，我是主播，我是我。天然的自由，不要爱情的诱惑，请你打开打开你的手。 再见无聊的地球， 再见浪漫的月球， 再见亲爱的朋友，我要一分钟的自由。 世界又在想什么？为了紧张兮兮的生活，我才不要这么过。我是主播，我是我。生活。